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哈、继续讲这个先知书哈、那就诚如以前我们所讲的以赛亚书，然后耶利米书，今天我们就讲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这一卷书叫大先知书哈、它比较特别，它跟其他的先知不太一样啊。其实跟耶利米先知一样，他们都是从祭司的家庭啊出来的哈、以西结先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所谓你们看到这个是犹太教之父哈、这是神学上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他是犹太教之父呢？当我们讲到犹太教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亚伯拉罕，对吧？他是以色列的founding father，就是说之父哈。那为什么犹太教之父把他归在以西结的身上呢？是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后，所有的祭司的制度，所有的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系统哈、全部被毁灭哈、所以呢，在以西结为先知的时候，他重新，他不仅跟以色列人在一起，犹大人在一起，并代表神，即使在他们被掳的情况的时候哈、他们依然有神的同在在这些渔民的当中。所以呢，就神学角度来看这些就把他把这个犹太教之父就归给以西结先知。他不仅对人民是犹太教之父之外呢，他对神也是神大能的勇士，因为在这样挤压的当中，他神的能力赋予给他，他也成全了神所给他的托付哈。他自己的名字也是有勇敢的意思在里面，神能力同在的意思在他的这个以西结的这个字的里面。而且以西结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神常常称他为人子啊，人子啊。所以呢，他有人就说他，就说他可以跟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来比较哈。虽然他不是神，可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西结预表了那新约将要来的这位人子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的里面，神常常称他为人子啊。所以呢，我们就把他给他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神的人子。所以以西结他特别的地方，他不仅在人民的当中是犹太教之父，而且他是神的能力，神的勇士，然后神的人子。好，这就是以西结先知跟其他大先知这最大的不同。好，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好，讲完之后呢，他说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的人，就是犹大之民。然后呢，才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个经卷，这个书卷，因着他吃下去了，所以神的话语就从他的腹中涌出甘甜，以至于他就成了神话语的管道。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要听，然后不要悖逆，然后你要开口吃神的话。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借着先知以西结书这本书，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主啊，你的恩慈，你的慈爱常追随我们。主啊，即使在你自己的百姓背逆你的时候，主啊，你依然为他们兴起，为他们预备。主耶稣，在你自己惩罚的里面，你将那盼望也赐给他们。主，愿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成为蒙你所喜悦的人。求主你也给我们多的忍耐，让我们在不知，在我们在不行的里面，主啊， 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啊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啊被你所拯救的一群人，是在万民当中能够将你自己荣耀要彰显出来的一群人。主啊，求主你啊对我们有耐心，求主你自己的怜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啊地上的这一段日子里面真的是能够带出你天上的荣耀来。主耶稣，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一次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愿听的愿讲的都在你的面前同盟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我就画了一张图，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样子紧迫的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神是如何将先知安置在每一个时间的里面哈。在以西结时代呢，那个时候正是在新巴比伦巴比伦帝国统治之下。耶路撒冷的先知我们刚刚看过是耶利米哈，他在圣城为即将要毁灭的圣城哀哭啊，所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圣城要倒塌，要被圣民要被掳，耶利米哀哭。到了以西结的时候，他实际的亲自的就在这些被掳的百姓当中，神差他进入了这个统治他们的国家，在那个地方牧养他的百姓啊。所以犹大王国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是在列王记上下哈，我们可以看见犹大王国其实最后面的这四位王约西亚应该是一个好王哈。所以所以在以西结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在约西亚他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这个圣卷之后的几段那以后的日子，所以他的生长啊其实是在好的影响之下，就是约西亚时代哈。然后再过来就是约雅敬为王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啊。在那个时候但以理就随同这些人过去了哈，在605 BC 啊。之后就是约雅金是在597年，然后西底家的时候就是587年的时候耶城就陷落了产生了第三次被掳。在那以西结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呢？就是578年左右他被掳，就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他就随从犹大子民到了巴比伦帝国。所以在这个被掳的这个70年的当中在巴比伦为先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以西结。那他以西结跟但以理虽然都是被掳的犹大先知，可是他们的职分是不一样的。但以理呢是跟是像是宰相哈，他好像跟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这些帝王在一起。以西结呢就是跟犹大的百姓在一起。当我们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会想犹太人被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击打他的子民呢？啊？哦，是拜偶像啊。拜偶像另外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拜偶像。就是为什么会拜偶像哈？好，我们可以想哈，那犹太人被掳的主要原因就是拜偶像。 啊，而且他们拜的偶像不是说就像是我们拿个东西来拜一拜而已哈，他有不同的深度啊，所以以至于神对他们讲说啊，他们是邪恶的。然后犹太人被掳70年之后呢啊，他们就归回啊，是在波斯古列王的时代他们就归回啊，他们那个时候是所罗巴伯为王，开始建造了圣殿。所以在这张图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击打子民，神也复兴子民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依然掌管万有哈，掌不仅掌管他自己的子民，他也掌管列邦。以西结书啊，这个刚开始哈，我们当然知道作者就是以西结啊，先知。他本来就是出生在祭司的家庭里面，可是当圣城被毁啊，被掳子民被掳的时候，就没有啊这个祭司了，就没有祭坛了。所以那祭司干嘛呢？没有 job 了，对吧？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被呼召作为先知，啊，将神的这个话语啊传讲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以西结不仅是出生于祭司的家庭，他也属于撒都的家族，所以他是祭司中的祭司，啊，所以到了那个圣城被覆的时候。啊，兴旺的时候只有撒都家的祭司才立为祭司，所以他们是特别的子民哈，啊。在他的这个为祭司的为先知的这些日子里面，他有两个黑暗的日子。第一个就是他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他个人的一个悲剧，就是他的妻子暴毙。为什么呢？不是他妻子生病了哈，是为什么暴毙呢？就是因着耶路撒冷被毁，所以他神让这些子民看见啊，看见耶路撒冷被毁，就像是一个人呢，像妻子啊死掉了一样啊，就是让人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没有了，圣城没有了，好像还是身外之事哈，好像很远呢，啊。现在呢，让你亲生的人这个过世了，你就可以比较更能够体会哈，在神心里面耶路撒冷被毁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呢，这就是两个。然后他以西结跟其他的先知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在书信的里面，在这个书信的里面哈，他用很多的意象、预言、比喻，啊，不仅用这个话语啊，他用很多很多不同样的形式来预表啊，神将要成行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哈，就是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主前597年。那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毁啊？是10年之后嘛哈，十年之后犹大就完全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圣城就被毁了。那以西结被掳期间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以西结在被掳的时候他是25岁，年轻人哈，5年之后30岁的时候被蒙召成为先知。所以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很有意思哈，所以就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可是这个比较到底是多么真实我们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神学家他来做个比较哈，所以跟因为在这个地方神称以西结为人子嘛所以在以西结被掳的期间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们说他的使命是什么呢？猜一猜。 啊，他的使命， 神的话 啊， 他讲神的 啊，对，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祭司的制度没有了，哎，所以在他们旧约的那个形式里面，他们子民献祭就表示神与他们同在，因为有祭坛嘛，啊，神的荣光就在他们的祭坛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圣城要被毁，人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就没有神了，也没有祭司的制度，也没有圣城，所以以西结在人民的当中就扮演了这个神与人同在的这个角色，啊，所以在这个角色的里面，他不仅让子民知道看见自己的罪啊，而且他也这是信息哈，而且他也啊传讲神要恢复他们先前荣耀的这么一个信息。所以在他的使命跟他的信息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其实啊，以西结他是以扮演了一个非常艰巨的角色，啊，可是呢我们看见圣灵常常与他同在，所以呢啊，在这样子的信息的里面啊，我们就看见这个要传讲神话语啊，实在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要有自己的摆上啊。以西结他特殊的角色，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哈，啊，就是他代表神啊来到人的当中啊，彰显神同在的恩赐啊，然后成为他们与神和好、与神交通的一个管道。他的信息最主要的部分我把它写在这边，就是关乎神的主权，依然在神击打啊他百姓的当中，神依然掌权，他不仅掌管万有啊万事万国啊，他自己的荣耀终必要彰显在地上，而且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他说了就会做，所以借着审判跟祝福显明耶和华是主，不仅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也在列邦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48章啊，我们会常常看见一个词常常出来，就是就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常常看到这样子的词句在里面啊。所以以西结书其实我看以西结哈，啊，是一个非常难读的一本书，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意象，所以今天呢我就打算我们把这个以西结48章走过一遍，您下一次我们就来讲一下它的这个意象到底代表什么，它有很多很多的意象，然后呢它有很多的预表，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些，也不能全部看了，就看大概5-6个这样子啊，最在每一个时段他所讲的这些预言、这些意象到底象征着什么啊？所以我把以西结整本书画了一个大纲啊，在这个地方通常是3部分，可是因为以西结先知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先知，所以呢我就把圣经也是如此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画出来一个 session， 就是1到3章就是在讲以西结先知，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哈，有几段其实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神的心意在他被掳的百姓的身上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以西结在这样子的里面，神要呼召以西结出来，以西结的蒙召跟他的使命啊，神按手在他的头上，神的话在他的口里啊，对不起啊，神的话被宣讲，这个神错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在1到3章啊，再过来4到24章就很简单了，就3个部分，神荣耀的离去。我相信犹大子民啊，从来没有想到神的荣耀会离开他的耶路撒冷，他的圣城，因为城在 神在嘛，因为城在，祭坛在嘛，所以神的荣光一定会彰显在他的祭坛上。那为什么神要离开呢？是谁让他离开了呢？弟兄姐妹，神的圣灵会离开吗？是什么东西是可以使他离开？所以就在四章二十四节，四到二十四节这边，再过来，神不仅审判他自己的子民，再过来就是神要审判列国，神荣耀的统领，在这个地方，然后之后神荣耀的归回，至终神的荣耀依然要回到地上，建立了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枯骨复生啊，对吧？所以可以分成这三段。然后最主要的事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三十九章二十八节，他说：“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神的主权在这里。神也信实，他击打他修复，他使他的子民被掳，可是他至终会将他们聚集，所以他们就知道，他们所服侍的，他们所厌弃的，所悖逆的，其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所以我在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完这些，你看我们的神呢，为什么要拯救这些人？为什么就算了？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神的慈爱是永恒的。所以神在审判跟修复的当中小谕自己，神全权掌管天跟地。在这个那在以西结书里面怎么看见耶稣基督呢？将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说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乏亡。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田野的这些树木到底讲什么呢？就是神会将本来人看为那个不及眼的，神要使它变成壮大。所以从那个最小的城呼召出来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人所唾弃的，所丢弃的，是神所拣选的那房角石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在这一段的里面，就是在那个时代，牧人不再牧养他的群羊，长老依然在祭拜偶像。所以主耶和华说，看哪，他要来了，他必亲自寻找我的羊。耶稣基督必亲自来到人间寻找他的羊，将他们寻见，就是在三十四章那边所讲的。所以以西结书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沉重嘛，比较沮丧哈。可是到了后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给人盼望。因为神对人也有盼望，他知道人毕竟要起来，要享受他的荣耀，他的荣耀会彰显在一群愚民的身上。所以在这个以西结的内容里面，我就给他定位人的神的人子。以西结的蒙召这个地方啊，我拿一下我的圣经。我们来等下读几段 在以西结的蒙召就是一到三章，他开始呢就是以西结建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旁边建异象，见到的这个异象就是前面那个图啊，我们看见了哈，那个他看见了有四象，对吧？然后看到了有轮子，然后这各式各样的就代表什么呢？我们等到下一次来讲哈。至于脸的形象，它在过程当中哈，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有牛有鹰。所以呢，在四福音的里面也有这些把四福音比作这各式各样的一个形式哈，在这个里面就代表耶稣基督他到底有哪一方面的服事，他怎么样子定位他自己的身份哈，这就是照着以西结这边这四项所定位的。各展， 刚才不是挺好的吗？怎样？ 各展开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折体哈。所以在这个基路伯的这个形象，这个这个好像不行哎，这样吧，这样。这只是对基路伯的一个描述哈。基路伯很有意思，他翅膀相接啊，可是呢，他如果不动的时候他就是翅膀下垂的。所以你到了以后，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基路伯要动哈。在他们的头上有穹苍，就是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所以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至于这个四个轮子呢，这个轮子呢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所以这个满有眼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地上所要所有的活动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所以他仰望地上所有的事情这个意思结果呢，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到这样的形象，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俯伏在地。所以在这样子的意象当中很难想象。不过呢，我们下一周我们就来做一下解释哈。今天我们就把它过一遍。那以西结的托付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所讲的。他先要跟他说，你要听，而且不要学。而且你要开口，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思呢？既然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那到我们新约的信徒的身上，应当怎么样子表现呢？第一个就是要听，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嘛，要听。之后呢，不要学，不要学世俗的事情，不要跟别人来学。要照着你心中的感动做好神所给你的托付不要学悖逆之家的子民，而且要干嘛呢？就是要好多伯父伯母在读圣经啊，就是要读圣经，因为唯有神的话可以击打世俗的侵蚀。因为我们呢平常都一直在学，你不学它，世界也教你好多事情 是吧？如果你没有神的话的话，你用什么东西拦阻他啊？所以呢，就是要读神的话。伯父伯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有一个伯父好像还读好几个小时啊，每天哇！然后还有我们好多姐妹是什么？买马拉松， 马拉松， 像马拉松啊啊！怎么听起来像马拉松啊？又买打。 打 字机啊，打，然后还有烧啊， 买达烧 ，买达烧啊，姐妹们很幸福啊，时间自己 control 啊，自己控制时间啊，那我们就可以有空就读些圣经哈，跟伯父伯母们学习啊，读了神的话。不要学世俗，不要走灭亡的道路，这是人的本分。然后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所以这也是在异象的当中，神将这个书卷给他，要他吃下。我把这些经文呢写下来，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偶尔没有读的就可以把它读一下，有一点概略的印象。下一周我们就讲异象啊。你奉差遣是往以色列全家去，他们是什么呢？额头心硬的人。所以呢，要神就要以西结额头更硬，跟他硬碰硬哈。然后心里坚定，一定要这样子成型，心不能发软啊，因为他所面对的是额坚心硬的人。然后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者是不听，你要对他们讲。所以在这个的时候，以西结的任务就是讲到底百姓听还不听，神对他们有交代，所以呢，你只讲就行了的意思啊，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个的里面，神依然将主权给我们，也借着我们的行为，神的赏罚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看见了吗？神不会逼你啊，可是呢，你所做的决定都在神的眼里啊。所以这些呢，我们看完之后啊，我们就对像一个镜子一样，我就照照自己这样子哈。我觉得蛮好的，读先知书啊。我又听见那活物的翅膀相碰啊，与活物旁边轮子啊旋转震动，隆隆的声响。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分机，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觉得以西结他的心情正好代表了神的心情。当神面对这些悖逆他的子民的时候，经过，因为我们要讲悖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出埃及记嘛，他们都是经历神恩的一群人呢啊，所以在那个的时候，他说我心中甚苦，我心想耶和华他心中也是非常的苦啊，可是呢，他一定要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说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就是耶和华其实的心情就借着以西结彰显了出来。我就来到提勒雅比，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天。 再过来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神首先从自己的家开始，由大国开始，这就是第四到二十四节章所讲的。首先他对耶路撒冷，然后对百姓，他百姓我们知道在列王记有以色列人跟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所以他对南国北国都有交代。在以西结他先把耶路撒冷化成城，然后呢对着他发预言，然后化成，我就把它写些这样哈，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西结书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步骤写下来哈。化成以喻耶路撒冷毁灭的征兆，既然他们如此，神就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消灭。本来水跟粮都是非常充足的，可是在这个时候神就将他的祝福从人民的身上挪去，使他们缺粮缺水。然后以西结呢又剃发，把头发剃了，然后把它分成两半，然后剃发分成三分之一啊，然后剃发预表什么呢？耶路撒冷被掳守法。这个妻子说了错了哈，就是吃的意思哈，父要吃子，子要吃父，三分之一的人要倒在刀下，然后三分之一所剩下的呢要分散四方，神还要用刀来追杀他们，然后行增及时毁灭之招，因为他们行增恶，耶和华看眼中看为增恶的事，因此我要使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偶像的面前。他们既然祭拜偶像，神就让他们倒在偶像的面前。讲到偶像啊，这个地方虽然是历史的事迹是偶像，可是呢当我们读这些啊，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就是我们想想啊，我们心中有没有什么偶像，有什么偶像，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要把它拿掉，弟兄姐妹。不要太迟了，就是尽量拿掉，不行就祷告求神，就是凸显我们心中的私欲哈，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把它拿掉。然后之后呢，他不仅行祭拜偶像，而且呢他制像巫殿行疗之招哈，就是说他制造这样子的形象像啊，然后他污秽殿宇，在圣城的墙上画很多很多那些偶像，而且他们在东方祭拜巴黎太阳神，然后行巫，使神的圣殿玷污了，玷污神的圣殿啊，然后照你们中间可憎的事啊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在这个的里面哈，我们就看见了圣灵将以西结举起来，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啊，然后呢耶路撒冷墙的里面有这么一个洞，开了一个洞，然后让他进去看到底耶路撒冷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就表示呢，神圣殿是外面的形式，神圣殿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就看见长老在祭拜偶像啊。因此不仅就是说人的内心啊，其实外面很好，可是呢人的内心确实有偶像啊，所以玷污了神的圣殿，所以才行不出神的荣耀，依然跟外面这些列邦一样啊，甚至不如列邦啊，如果我们读的话，列邦做的还不如他邪恶 啊，因此神要将他的圣殿毁坏啊，让他们知道击打他的子民，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之后呢？啊，之后呢？啊，神荣耀离殿离民，因为圣殿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啊，神的圣灵就离开了他的圣殿，不与他的子民同在。虽然在这个地方说是不与他的神的同啊圣灵同在啊，可是神依然恩慈相待，将以西结放在他们的当中啊。可是呢，神在离殿的时候，神还晓谕他的余民呢、啊。余民就是当耶路撒冷复国的时候回去的，不是多少人，没有多少人，对吧？大概五万人是吧？可是你知道他们出埃及多少人呢？出埃及的时候，他数点人数要去征战进耶利哥的时候，多少人呢？60万是吧？60万人。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回去的这些渔民才5万人，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人应该更多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晓谕他的渔民得赎归回，我要使他们有同一个的心，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取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啊，圣灵啊，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至终神要将这些人啊，使他们回来，不再在啊这些啊列国的统治之下。这一段其实也蛮难解的，不过呢，在这一段的里面啊，我们到了新约可能就可以看见了哈。下一次我就来稍微讲一点哈，这个合一的心，心灵放在他们里面。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跟弟兄姐妹合一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软了，没有实心了呢？我们是不是完全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呢？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子的确信哈？好，之后呢的12到24章这个地方讲到犹大国有很多的预言预兆，好，我就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下一次来讲哈，就是之后12章之后所讲的预言啊预兆都在这个地方。磨刀表示什么意思？尼布甲尼撒的宝剑，然后熔炉，好，以西结妻子的暴毙，然后这个杖代表什么？之后，这些预兆凸显了什么呢？我把它总结了一下，我们就过一遍啊。预兆凸显了什么呢？犹大的先知们是假先知，只传平安的信息，从来不讲重话。犹大的长老们祭拜偶像，所以他们也不识别和谁是假先知真先知，也不知道。因此神说他们是野葡萄，是通奸的妻子。然后敌国要如影毁灭犹大，盟国背弃盟友犹大，他们的埃及啊，他们本来要向埃及求救，可是呢埃及并没有啊吻合，就是到时候来救他们啊，他们要被盟友啊弃绝，然后神子民也会因为罪受审啊，神民终必蒙恩修复，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至终成为他们的拯救，虽然他们不喜欢神，神终究会眷顾他们。然后呢，神对子民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呢？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所以在这个的里面，有人就说神为什么这么残忍 为什么他要杀他的子民？可是耶和华在这边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欢的吗？这恶人死亡他都不喜欢，不是喜悦他们回转离开他们所行的道，而且能够存活吗？然后主耶和华又说了，我不喜欢那死人的死亡，所以你们当回头可以存活。对列国，就是对摩亚、对亚门、非利士以东这些靠近犹大国这旁边的这些邻国也有审判，因为神然后呢对推罗、对西顿将会被尼布甲尼撒所征服。然后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神不仅掌管犹大国他自己的圣名，而且呢他也掌管列邦。所以在这样子的历史的痕迹的里面呢，我觉得在这个的里面基督徒也有一些属灵的这种警醒就是我们要永远以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为什么神要这些人来击打犹大，到时候转过头来要对他们有审判呢？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为什么神这样子做？之后呢，神又对埃及有审判，埃及必受刀剑之报。埃及会造四邦四散的列邦，他也会让埃及的子民四散。当埃及再恢复的时候，要不再有先前的兴旺的景象要称为低微之国。神要将埃及给巴比伦，因为神兴起巴比伦击打犹大，埃及就成为巴比伦的酬劳，埃及将永远不振先前的威望。所以这些都记在25-28章这个地方。然后再过来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以西结肩负神子民的灵命复兴所以对百姓来说呢，他不仅要申诉百姓的罪孽，神审判的降临，他也申诉神应许的复兴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牧养他群羊的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放牧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为什么呢？在这个的里面就是这些牧人呢，他不去牧养羊，他不去寻找失落的羊，他是为了他自己牧养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所以他才有假先知出来嘛。假先知出来他也不知道他是假先知，就是为自己好也不传讲神的话。因此呢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既然他们不牧养放牧的羊牧人也不再牧养他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主耶和华又说了，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的耶稣基督。失丧的我必寻找，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可是肥壮的呢，肥跟壮的呢，只是肥跟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然后他说，我的羊群呢，轮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 所以在这个公山羊跟绵羊，绵羊跟公羊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就是马太福音那边所讲的，好，山羊跟绵羊有什么差别？大家都是羊，都是讲同样的话，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怎么样子有分别？他们就是登山宝训。好，我们下次来看哈，公山羊跟绵羊如何分辨。因为在那一段经文里面大家都讲同样的话，可是呢是有分别的，希望我们都能够有登山宝训呢、这样子的经历。好，我们下次来讲这一段哈、这一段啊，施行审判哈、是有分别的，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啊。然后神应许复兴，他必从各国收取你们，我必从各国分散在四方的各国收取你们，那些迷失的牧人从来不关顾你的这些羊，他必要收取你们，他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就是洁净他们啊。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心灵所以在这个我把它一节一节的写下来哈、最主要就是要弟兄姐妹看，它是这里面有一个次序的，而不是神这样子摆，是有他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哈、它是有次序的。要洁净，怎么洁净啊？要悔改嘛，然后信心。接下来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因为有神的灵，所以我们才能顺从。这样子的顺从就一定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因为我们不再喜欢那些污秽的事情，厌倦那些污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洁净。然后呢，树木要多结果子。所以在这个一系列的里面，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主马上就可以结果子，不是的，你马上就跟神有特别好的关系，神就马上称你为朋友，是有过程的。可是我们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寻求神，读经祷告，寻求神，神就借着圣灵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走这一段日子。好，至终我们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是在遵行神的话才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不是你服侍好多，你知道服侍本身呢，可能意思都不一样。好，所以多结果子是因为顺从神的旨意，是啊，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行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就是枯骨复生。三十七章又再一次讲到这一个，为什么会厌恶自己？因为你现在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了，所以你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很讨厌、厌恶，因为跟你里面的实际不符合了。好，再过来就是圣殿，神的圣殿，就讲到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他的圣殿里面。好，以西结见圣殿的异象，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以西结见水由圣殿下涌出。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讲以西结见水由圣殿下涌出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必说这先前荒废之地现在有人居住了。所以在这个的里面，他们四围的那些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地，栽培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所以在这个的后面哈，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其实是创造万物之神， 而且他掌管他击打，在他的里面有公义有慈爱、啊、所以呢我们想到神慈爱的时候也要想到神是公义的、啊、然后这是思考的问题、啊我们这个阿环姐妹都好着急， 我会传给传 email 给大家 好，在思考的节目的里面，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以西结一样，他也是约伯记一样，就是在神子民经历这些苦难的里面，到底神要彰显什么？不是经过了苦难就了了，而是我们在这个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啊神的功课，然后以至于我们不要这样子做，也不要伤耶和华的心。啊，信徒应当如何面对在这个里面亲友的死亡，像以西结一样啊？神说你妻子暴毙你不可以哭，因为你自己的生活就预表着是啊这个耶和华哈、啊、这个圣城啊，所以你不能哭，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不要为耶路撒冷这个城而哭，要为你自己的罪孽哭。所以在那个的里面啊，你不要哭。所以很多这种预表哈，而且信徒的帮助从什么地方来而来呢？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在这样子，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的帮助从什么地方来？所以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照着以西结书里面这个内容来思考，好吧？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也就跟他吻合了，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就是马太福音呢第五章十六节这边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看那个枯骨复生三十七章下一次哈，然后再看我们如何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万民的当中，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信心呢是怎么来的，好吧？这下一次我们这一个大部分四十八章已经看过了，已经看完了，好快啊！ 我必从 给你们一个信心，将心灵 放 在你们里面，持续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救人的能力我们无法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唯有你自己的恩典，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注入到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在地上就像一棵树栽种啊，可以按时结果子。主耶稣，我们将这样子的事情感恩，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有如此的兴旺，使我们能够在万民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主，我们即将散去啊，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谨守遵行你自己的律例典章，能够与圣灵同行。主耶稣，我们交托仰望。主啊，我们正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恩待，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他们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服侍你。主要我们的家庭也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使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只单单服侍耶和华。也愿我们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成为蒙你祝福的人，蒙你喜悦的人，还有我们班上的伯父伯母们，使他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多读圣经，能够多知道你在他们心中的带领，也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手想拿什么就拿到，脚想要走到哪里就能够站起来走去。主啊，我们一生的果效都在你自己的手中，也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力行，能够 做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耶稣，我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